相伴。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科学母乳喂养，专业身体塑形，四维深度护理，360度呵护母婴健康，找月嫂就选管家帮，宝宝舒心，妈妈放心。 房天下特价房，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要美要浪漫还要私密，逆境玫瑰庄园、美人汤池、情侣小木屋、亲子温泉，这里通通有。花样温泉、花样泡，尽在逆境玫瑰庄园。浪漫热线400156-1616，400156-1616。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人生之苦在于很多舍不得就要变成了舍得，以为我们自己是舍得的，其实是得不到而故作潇洒而已。但是比起不爱呢，我们更怕的是无数次的失望，还有那些不确定的未来吧。 Mr. Man 在第几节车厢， Mr. Man 黑眼圈换理想，一串流不息的感想，每一个希望脉搏唤醒朝阳和大都市的心脏。 Mr. Man 昨天几点回家， Mr. Man 有人在等你吗？小小天地城市角落，做你温暖的窝，头顶点点星光洒落，路灯陪你唱歌。对面的空座位总是人来人往，叔叔口袋里的梦想还顽强，用那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沿高高山的风吹来的方向，每次笑着流泪，每次失意安慰，每次美好的失落的提醒我多可贵，城市大剧场，上演心酸幸福的山峦都无所谓。 Mr. Man， Mr. Man， 你能否记得住？ Mr. Man， Mr. Man， 在时间的中途掉的某些可能，那并不是全部。你拥有的哪怕瞬间，也是上天的礼物。对面的工作位还是人来人往，我叔叔口袋里的梦想还猖狂，心中那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是一片汪洋如你眼神的光，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Mr. Man 爱上的是什么、oh, Mr. Man Mr. Man 爱上又算什么？ 我们怎么样分清楚一个人对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了呢？其实很简单，要看他是目的性很强的想要得到呢，还是不计所有的对你好，对你付出。有人对你发自内心的好，那是一种感情，但是他如果一味的想要得到，那就是欲望。他做的一切只为了他自己开心，那是欲望。做的一切是为了让你开心，这才是爱情。来听张碧晨的如果一切没有发生过。 是场大梦，我正慢慢醒过来，还是怪我想象太多，终于变疯癫。可是我的手心留下暖暖的温度，原谅我此刻任性的顽固。 是什么把命运捉弄了？我曾眼看幸福已经垂手可得，却又一瞬消失弄散了。我曾眼看幸福已经垂手可得，却又一瞬消失都灿烂。 有的东西我们明知道挺无聊的，但还是莫名其妙的被逗笑了。有的故事明知道挺虚构挺虚伪的挺虚幻的，还是哗啦啦的被感动着。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被按到才知道它是存在着的那种开关，也就只有自己亲身体验过才会知道。我觉得可能仅仅只是因为是那个人而已。 I will not break the way you did, you felt so hard.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他们不是聚光灯下的明星，却赢得了作为女性的最高荣誉。他们用尊重、信仰、

我只是个名字，说不清楚什么意思，这件事并非解释，看不清楚什么位置，只是一场错以为是。 好的男人就像是一本书，静静地等你翻阅，粗看一眼你觉得挺新鲜的，仔细品味才发觉真的并不是那么好读的。有的人读出放荡，有的人读出不羁，有的人读出风流倜傥，有的人读出了精致，读出了认真，读出了投入，却没有人读出他的全部。 因为年轻不会不见，曾经以为犯过的错只是锻炼，短暂的感情不是我的责任，谁为我伤过心、曾经以为爱过就是永远，曾经以为分开的泪只是肤浅，麻木了的感情也许早该结束，谁为我伤过心，也许是我自己。有一天醒来回去，梦境却清楚明白，喜欢你多么简单，忘掉你却比永远还难等待。

天能和你擦肩，记忆中你最美容颜。想多眷恋，全都不能言。我微笑当着你面，只要你回头就能发现，我其实并未走远。只在童话里出现，鸟和鱼跨越天海相连。我只愿有天能和你擦肩，记忆中你最美容颜。只在童话里出现，鸟和鱼跨越天海相连。我只愿有天能和你擦肩，记忆中你最美容颜。夜未眠，苍白了誓言。 是我的唯一。虽然你说你不在意，我怎么可以原谅自己？ 合情理，但愿用直觉本能去找住你。一想到心仪的你，从来没有的力气，突然注入渐远的伤悲。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容，连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我路。望着时代那千军都直冲，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点英勇。我也希望被怜爱，但自愿扮作英雄去保护你，分章你不留给我，仍然愿意撑下去，傲然笑着为你挡兵器。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用，仍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狂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我路。望着时代那千军都直冲，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点英勇。跌下来再上去，就像试不到用，明明已是扑空，再尽全力补充。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这条长路我们走了多远，何时才能歇一歇，聊聊过去的那些，拥挤的嘈杂声音多沙哑，就让回忆都撑住。也许是孤独的，也许是幸福的，微信关系让我们在冒险，总是要花一点时间才能把关系拉近些，拥挤的嘈杂声音都沙哑，就让眼泪都撑住。独立不容易的，依赖是习惯的，哦，亲爱的，我们都变得无助，反方向的去安排守卫，你都清楚。亲爱的，我们都变得无助，反方向的领悟藏不住我们的落幕，感情在勉强的范围，还不是一样的乏味，怎么能不哭，怎么能继续走。危险关系让我们在冒险，总是要花一点时间才能把关系拉近些，拥挤的嘈杂声音都沙哑，就让眼泪都撑住。依赖是习惯的，哦，亲爱的，我们都变得无助，反方向的领悟藏不住我们的落幕，感情在勉强的范围，还不是一样的乏味，怎么去安排守卫，你